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朋友们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资深花艺师啊，也是从事中荷之间花卉贸易的田梦娇女士。你好，梦娇。 大家好，我是田梦娇。 嗯，你已经是一连三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不少关于荷兰的文化生活和房产的话题啊。前面我们也谈到了，2010年呢，你也是被荷兰是全球第一花卉大国所吸引啊， 是的， 想要那里留学。现在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哈。 是的， 这8年来在荷兰学习生活感受怎么样啊？ 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将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还是比较幸福的。 在荷兰现在也算是长期安居在那里了哈。 是的， 你觉得这8年来给你的改变是什么呢？ 变得更加独立了，然后更加的就是懂得享受生活。像之前的话，家里不会考虑说每天都会放一瓶花在家里，但是经过这几年在荷兰的生活，而且从事花卉行业，基本上每一天家里都会有新鲜的鲜花。 那这是跟过去的生活习惯很大的不同哈。但其实可能对于荷兰百姓来说，家里每天要放一束鲜花是日常生活必备的，是吗？ 是的。 所以是花卉第一花卉大国哈。 是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卉的消费市场。那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花卉的消费水平跟中国相比还有什么不同呢？ 荷兰的花卉更加趋向于日常的一个消费。像上次我们有聊过，在荷兰它的日常的花卉消费占到它的日常消费的大概40%-50%。但是中国的花卉也日常消费就是个位数字。对， 可能我们是节庆的时候， 对，节日花销售的比较多。 那么可能是作为每天，不一定说每天家里都要摆一束鲜花，是吧？ 是的。 那么在荷兰有没有人家里放那种比如说仿生植物，比如说有些花哈做的很逼真，很仿真，有这样的花放吗？ 在20-30年前的时候，用仿生花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的荷兰家居，他还是喜欢用真花比较多。 那么在花束的这个编排上，在花束整个的这个摆放上哈，有很多讲究，是不是？ 是的，他们一般都会考虑，比如说花皮的颜色，然后根据花皮颜色做一相应的设计，然后同时也根据你的家居的设计，比如说像圣诞节左右、新年，他会选择要么白色也比较符合下雪的感觉，要么就是红色比较喜庆的感觉。他根据这个节日，他会自己设定一个小的主题来插花。 那日常的百姓生活也会这样做吗？因为可能很多老百姓在超市里可能抓一把花就走了。他也会这么按照什么色彩呀、搭配的方式啊来进行摆放吗？ 是的，会的。像在超市里面，它虽然是比较简洁方便，感觉拿一扎就走，但是它的可选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每个色系都有。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花。比如说它日常会放的至少有白色、黄色、粉色、橘色、红色这几个色系在花架上。 那一束花大概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一束花在超市里面是比较便宜的，大概是10-20欧之间不等。 10-20欧之间，那这是如果说10欧元，那是一束什么样的花呢？ 10欧元大概里面会有8-10 8到9枝的花。 嗯，8到9枝的花哈。 对， 这整个的花卉的价格，你觉得和中国市场相比，还是贵出一些？ 嗯，是的，但是它的花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荷兰本地的话，它不会选择，举例来说，像 A1 等级的花，它可能选的就是很普通的 B2 等级或者是 C1 等级，不是最顶尖的花，所以它的花的价格相应比较低一些。像出口到中国的话，基本上都是 A1 的水平， 最好的花， 最好的花，而且加上长途的运输，这个运输费现在是很贵的，同时还有进口它有关税，这样子加在一起，它的价格肯定是要比荷兰你当地买花是要贵的，而且很多中国的品种在荷兰人的眼里他们可能都会看不到。举例来说，像我们买的国内可能见的比较多，像七彩彩虹玫瑰，在对大家来说比较简单，平时定都会有，但是在国外来说，荷兰他们见到七彩玫瑰的机会都很少，需要特殊的一个渠道去定这个花才会有。 哦，那他们最常见的日常的家居的摆设鲜花是哪些品种呢？ 最常见的还是玫瑰、百合还有菊花。 玫瑰、百合、菊花， 对， 像雏菊， 对对， 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还有那种大颗的菊花，可能我们觉得比较丧葬类的用的比较多，然后但是在国外的话，这种大颗的菊花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复古的橘色，然后复古的红色，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看，而且它的花期也比较长，荷兰人也比较实惠过的。 是，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云南呢也是一个花卉的集散地哈。 是的， 有很多花卉的这个品种啊，也是全球重要的一个花卉贸易地啊。那你觉得他们的鲜花跟荷兰的花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产地的种植方式不太同，有可能相同的种苗都是从荷兰来的，但是中国可能大部分还是室外种植，或者是普通的塑料大棚种植，它对于温度的控制和病虫害的控制肯定不如欧洲那样子的控制比较比较精确一些。像荷兰的种植，它会用温室，整个玻璃房的那种温室来控制恒温恒湿，然后光照，如果是光照时间不够，他们会加人工的灯光去补偿这个光。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我也知道你在2017年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个荷兰的游学项目哈， 是的， 专门带领中国客户去逛荷兰的农场啊，当时人们的反应怎么样啊？ 当时大家还是挺惊讶的，竟然有这么一类的游学项目，因为像花艺类的游学是比较专业的，一般人是不会想到要涉猎这一个行业的，啊，当时我们推出这个游学，大家都特别的感兴趣，像真正的深度游。因为荷兰其实是比较小的国家，去欧洲旅游的话一般都是荷比卢连着这么旅游，可能荷兰就只去了阿姆斯特丹，其他地方都没有去，但是荷兰它的人文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深度旅游，所以当时我们就推出了这个项目，让大家去真正的深度体会一下农场是什么样子，荷兰的花卉公司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它这么的发达，然后荷兰的拍摄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他们能够经营了100年还这么的好，同时也让大家体验了一下荷兰当地的花店和花艺学校，真正的深度感受什么是花艺，为什么插花的这个行业那么受到大家的尊重和喜爱。 是的，说起来这个花也是家居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我们都知道插花流派是很多哈。 是的， 如果从大流派来说呢，可能有日式的插花，有这个西式的插花哈，那么其实还有中国自己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插花。 是的， 我记得我们电台前不久还做过一个节目哈，就是专门来访问北京林业大学一位中式传统插花的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哈，介绍了什么叫做中式插花。那么目前呢，在荷兰的比较流行的插花流派是怎么样的呢？ 荷兰的话，它可能算是欧式的一个插花比较传统，它会帮你就是介绍基础的花卉的知识，然后 插花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是球状的一个插花，或者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插花，它是有几个模板在的，所以它的方式比较传统。可能和韩式啊这一类新兴的不太一样 啊，不太一样哈。那孟娇，你也是一位资深的花艺师啊，经常会自己兴致来了插一束花吗？ 是的， 你喜欢什么风格呢？ 我是比较喜欢它的自然风，会选择不同的草花，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草花？ 对，荷兰叫做草花和杂花，就是比较夏季的花朵。 像雏菊就是一个典型的，是吧？ 对对， 就是很自然的， 自然风 的，带着一种质朴的乡间气息的感觉， 是 吧？是 的，或者是像加入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芦苇这种花材，就是很漂亮，很有生活感， 又很质朴， 对， 又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那种真实大自然的感觉哈。 是的， 那这种风格在荷兰是很流行的吗？ 现在也是很流行，大家喜欢这种自然风，而且像有些朋友自己家里有花园的，他们也会将那个花剪下来，然后自己插一束很自然风的一个花束。 哦，自产自插，自己来欣赏。 是的。 好，那像这样一束花哈，如果你摆好之后，你插好之后，它的一个保存期大概有多少天呢？ 荷兰的花的话，它的保存时间比较长，是因为它从第一步花卉种植和剪切上，它就非常注意冷链和保水的这个关键点，所以在整条链下它花卉的保持度是非常好的。一般的话能达到1到2周的时间，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会分享重点会放在花卉的内容分享上。像我现在的话就会写一些公众号，然后 Bloomy Bloom 就是用于给大家讲一些真正的花艺知识。比如说现在国内种植的玫瑰，其实它的国产的玫瑰都是月季，这一些知识大家可能之前是不知道的。然后比如说有意思的像前一段时间介绍的铃兰花，我现在写了一个花艺的公众号叫 Bloomy Bloom， 是用来专门分享关于花卉类的专业知识，然后其中会包含一些关于有意思的花的花语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联系。然后举例来说，比如说像之前我分享的关于小铃兰，然后它这个花束，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这个铃兰去作为结婚的一个花束？因为它本身具有香气，在古代的欧洲，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为了驱散身上的味道，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你看到皇室他们特别喜欢用铃兰，它比较高贵典雅。前段时间那个明星结婚，双宋结婚，宋慧乔和宋仲基，他们当时就选择了小铃兰。 那这些关于花卉的专业文章哈，我想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启发哈。能不能说说你的这个专业公众号里面最受欢迎的几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最受欢迎第一个是那个铃兰，因为当时写完没多久，就是双宋结婚，他们选择了这个花作为他们的首捧，大家非常喜欢这个花，然后当时也是造成了荷兰农场的一个轰动，就是看到这个明星结婚用这个花束以后，基本上把荷兰的铃兰都买断了 啊。都出口了吗？ 对，都是从荷兰出口到了中国。很多人选择结婚都会选择这个花作为他的首捧。当时那一个月的时间都属于断货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其次呢，就是关于彩虹玫瑰的介绍。因为大家就很好奇这个七彩玫瑰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工艺来染色，和传统呢你直接把花的花头扎在染料里是不同的，它能达到每一瓣的花瓣不同，颜色不一样。还有就是关于各种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叫图葵这种花大家见的比较少，它分为重瓣单瓣，然后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或者搜微博 Bloomy Bloom 也是可以的。 Bloomy Bloomy 英文的公众号吗？英文的名字吗？ Bloomy 是个英文，然后它是讲繁荣的意思。Bloom 是荷兰语花的意思，就是正好叠在一起就是繁荣的花的意思。 好，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田孟娇的这个公众号哈。相信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花卉的这些有意思的知识。 那么从目前来看哈，这个孟娇未来你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呢？ 嗯， 你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荷兰花带进中国，还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中国花带到荷兰去呢？ 未来的话，我希望首先是能够将更多有意思的花带给大家，让大家见到不同的花。 嗯， 然后其次也希望未来中国的花卉能做得更好， 嗯， 走向世界。 嗯， 然后现在国家也扶持一带一路， 嗯， 希望更多的花卉能够中国的花卉能够走到世界的这个平台上面。 嗯，那你觉得如果在荷兰哈，像你的这个居家的这些百姓生活里面哈，你最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哪些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但其实有很好的这个中国品种的花卉呢？ 嗯，像中国花卉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水仙这个品种。 嗯，对， 中国的水仙特别有传统，而且特别的美，它的形态。 嗯， 嗯，在国外的话，它对于水仙的认知只是普通的一个切花。 嗯， 它的品种并没有国内的样子多。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其次呢，我比较推荐就是中国传统的兰花。 嗯， 虽然国外也有大花卉兰或者普通的万代兰、蝴蝶兰之类的，但是它是工艺类的兰。嗯，可能它注重的就是每个花儿的样子要差不多，都比较相近，但是中国的兰花每一株都不一样。 嗯， 根据你的细心呵护的水平不同，它长出来的样子也不同，还是很唯美的。中国的话不只是豆花，还有豆叶，就是叶子长得好不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那这些呢都是可能不为这个西方的百姓所了解的一些中国的特色花卉哈。 嗯， 也希望能够将来借你呢把这些花儿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哈。 嗯， 啊，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最后呢，也想请孟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嗯， 那么在目前你所观察到的荷兰，比如说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城市，跟北京这样大城市哈， 嗯， 大家在于鲜花的消费上还有哪些不同点呢？ 嗯，像荷兰的鲜花消费呢，它更注重于日常的一个消费。 嗯， 是希望能够让花融入它的日常生活。 嗯， 但是在国内目前呢，是专注于就是节日的鲜花， 庆典的消费。 对。 嗯， 这样子是比较不同的一个点。 嗯，就是在荷兰可能这个花儿是一种刚需哈。 嗯， 中产阶级家庭可能天天都是有花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是吧？ 是的。 但是在北京呢，可能人们更多的还是在心血来潮的时候啊，或者是节日里面呀，家逢喜事儿的时候，哎，可能会去买一束鲜花哈。 嗯， 那这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观察未来北京的鲜花消费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啊？ 是的，我觉得未来的中国的鲜花的话，还是在日常方面的消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之前有数据探讨过中国的花卉市场未来的趋势，还是在千亿级这个级别上的。 嗯， 所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嗯，那目前呢，你觉得怎么样把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业蓝图哈一步一步推展开来呢？ 嗯，未来的话，还是会多做一些关于花卉类的一个分享。 嗯， 然后也希望能未来将国外好的一些花艺师，然后带到中国，让他们把他们非常好的一个花艺经验和体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真正的花艺。 嗯，那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在你的家里面哈， 嗯， 每天摆放的是什么花啊？你最偏爱的是什么花啊？ 嗯，我是比较偏爱按季节来走。 嗯， 当季有什么花我就比较会选择当季的花卉。 嗯， 目前在我家放的是郁金香。 嗯， 重瓣的郁金香，这样比较特别。 嗯， 然后同时还有多头的玫瑰。 嗯， 因为玫瑰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嗯， 花园类是很美，但是一般花园类的是夏季的品质比较 较好，所以现在的话会选一些比较耐放的。我现在选的是复古橘色的多头玫瑰，非常的漂亮。 那孟娇也是频繁的来往于这个中国荷兰之间哈，每次回到北京可能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啊。 是的， 哎，走进父母家，他们家里一定会有一束鲜花等着你吗？ 父母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种植的是盆栽类的。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花，这个赏花的习惯。 对对对，比较传统的像君子兰啊，一些兰花，或者是说像杜鹃类的，或者是木本的树类的这种。比较 多。那你会不会回来以后，哎呀，觉得没有花儿，赶快得去市场上买一束花放，给他们装饰装饰啊？ 是的，是的，我回来以后就是每周会往家里头选一些不同的花放，书房呢放不同的花，卧室是不同的，客厅是另一种风格，会选择不同的感觉给不同的环境。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的家里哈，你是如何来搭配这个鲜花的？比如说，在你们的客厅里你会放一束什么花呢？如果是在北京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 客厅里现在我放的是那种味道比较淡的百合，因为它的开放度比较大，然后有一些有意思的百合，比如说它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它的花瓣上比如说有一些斑驳，但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水墨画一样，我会选择这一类比较特殊的。然后其次的话我会选择朱顶红，它虽然是进口花卉，然后但是它的花朵特别的大，是红色的，像百合一样，但是它的优点在于它没有味道，很多人对味道比较敏感，比如说像我父亲就是对味道比较敏感的，我会选择朱顶红这一类的花。 没有什么气味的。 对对， 这个人们最梦想里的房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带一个大花园的房子，是吗？ 是的。荷兰人最喜欢的房子类型还是那种带花园的别墅类的房子。这样子他第一能够满足他种花的一个愿望，第二就是说他的一般荷兰的孩子都生的是比较多，会大概是2-3个左右，所以他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玩耍的一个空间。 那么目前呢在荷兰比如说一些二线城市哈，那么它目前的这个别墅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偏东部一点的话价格稍微低一些，大概的话可能20-30万欧就能买到一个小一点的别墅。如果在西部的话，每个地区是不同的，但是像举例来说它的海牙附近的一栋别墅现在也是将近100万欧左右。 那么有没有说像比如说一些住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哈，他们可能在城里面住的是公寓，那么会在这些房价相对便宜的郊外呀，或者是西部地区买一个别墅哈，然后来满足自己过乡居生活的这个愿望呢？有这样的居住形态吗？ 有的。我们有的同事他是之前为了工作方便，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个小的公寓，这样方便他工作。后来呢他有了孩子，他有了2个孩子，他觉得就是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他在比较接近小镇的地方买了别墅。这样子当时我们很多人都问，那你为什么不把公寓卖掉呢？他还是很留恋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的热烈哈。 对，所以他就将那个公寓就是租出去了，然后这样子保留了那个公寓。他特别有意思，说未来的话等他孩子长大了，他18岁了，孩子就可以出去自己独立了，他打算再回归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生活。 然后呢现在是等于是还是回到了小镇上去哈。 对，比较安逸的生活， 过这个安逸的小镇生活哈。那么在荷兰哈，房产投资目前的现状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这个接受海外房产投资的这样一种趋势呢？ 在荷兰的话它是可以接受海外投资的，有一些朋友是选择全款支付这种形式去购买是可行的，但是也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来去 经过这个流程，因为他那儿的话买房子不像国内，你买完房子是有个房本的、 嗯、 他们是要去公证处公证， 嗯， 程序上是不同的、 嗯、 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中介公司，这样子走这个专业的流程。 嗯，那么在荷兰如果持有一套房产的成本会很高吗？ 其实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因为他可能会收到举例来说有物业费， 嗯， 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然后同时还有外观的清洁费。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随着你的房价的增长，它可能还根据你的增长的部分再多收一部分的税。 嗯，那么这些都是房屋的成本，持有成本哈。 是的。 嗯，那么目前在荷兰有没有出现比如说有很多的海外买家来当地购买房子的这样一种趋势呢？ 现在在阿姆斯特丹有这个趋势比较多、 嗯嗯、 从它的房价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因为它现在并没有特别大的限量，就是说不许外国人购买房屋，所以它的条件还是比较 宽松。 对，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荷兰的田梦娇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连三期呢给我们介绍了荷兰的花园文化哈，还有它的花与房产、花与生活的这样一个话题。也感谢梦娇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花的知识哈，让我们对荷兰这个鲜花之国呢有了更多的向往之情。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朋友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